深情藏过土，好大一棵树，绿色的祝福，你的胸怀在蓝天，深情藏过土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Yeah.

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我明知我也离不开妈妈，我就要回到老地方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当我目送着你走

直给每次给你有尽心意味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一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要花会开个不停，陪我们永远年轻。每朵花代表了纯净的爱情。我要走出一个身影，陪他听落叶回音，陪他看雪花融化了的宁静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正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。看满天的星星，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你有精灵接近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 我要尽情走出生命，陪我们写的有坚定的感情。我要用心表演一场让 世界对我肯定，让无边的爱也用心的倾听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真是为了实现我音乐的约定。心情正好把你留着，我和你拥抱的生命，也许因为你有精灵接近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 看看见的心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 即衰马，此刻痴心衰塔，你永远让我在梦话，你永远共我在浪漫，想起一天天一点点过去美丽照话，忘记那一天重返开的思忆中，不知不觉悄悄降临，依稀一切复在如梦里，那份温馨感觉突然微微荡至，像我似曾跌进深海，全仿佛身边一切都好抛弃，就像但求一生不变地爱，忙尽了世事偏偏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，将一切往事淡忘留下你，将心中琐碎片段缝合又带到现在，又带进梦内，多少秋雨散落，夜里飘过岁月，我才忘掉你。不见你，但有你；失去你，但爱你；想到你，忘掉自己。学不出，却有梦话；学不出，却有。你永远让我在梦话，你永远共我在浪漫，想起一天天一点点过去美丽笑话，进深海，全仿佛身边一切都好抛弃，就像但求一生不变地爱，忘尽了世事偏偏总会明明是错也难改，将一切往事淡忘留下你，将心中琐碎片段缝合又带到现在，又带进梦内，

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近日发布，全市36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将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、诊疗费，设立医事服务费，435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，方案将于4月8号全面实施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购房资格从严，北京市地税局、北京市住建委近日联合印发公告，指出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北京购房，要求从申请月的上一个月开始往前推算60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市社保中心发布消息，今年将继续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、社保自助终端等方式，为参保人提供电子版社保对账单。参保人如需纸质对账单，需在4月22号前通过单位提出申请，或直接登录社保网上平台自主变更获取方式。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启动大会。今年北京将制定区域生活垃圾排放核定和限额管理制度，各区生活垃圾将限额排放，超量排放的将限制其向市属的垃圾回收设施运送，超额部分将实行加价收费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流或数更过长，不过请你别问长，

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 七四月，浮草间鱼儿跃起，墙头破茧，枯木点绿，铁罐叮咚又去，春雨一把梳洗。尤其六月，碎瓦里迷住街区，墙铺之下，水波突起，经过上一只蚁，下雨一场。伞下人提灯去，蓝瓜果滴答滴，歌恋花正赋予梅黄时。九月，一口烟来老翁上去，该弄